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南方本部等一些社民社会团体6月27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紧急集会，表示谴责当局的对美屈从行为。